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的。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 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11月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而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之后的最大制作，将于11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由刘嘉诚执导，蒋雯丽、倪大红、田海荣、乔大伟领衔主演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年代戏《正阳门下小女人》正在北京卫视热播。昨天北京电视台欢聚一堂系列社区活动携手《正阳门下小女人》总制片人兼牛爷的扮演者郝金明、徐经理的扮演者武孝宇走进前门街道，与现场的观众分享了创作经历，交流创作心得，共话台前幕后的故事。由李少红执导、刘涛、周渝民主演的古装历史剧《大宋宫词》正在紧张拍摄。这部剧以刘娥和赵恒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以咸平之治与仁宗盛治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北宋真宗时代名臣宗族及周边国家之间邦交、相互依存、相互牵制的故事。综艺节目《梦想的声音》昨天举行开播发布会，本季梦想导师林俊杰、胡彦斌、谭维维和王嘉尔悉数亮相。节目将于本周五开始，每周五在浙江卫视播出。由《钢铁侠3》导演沙恩·布莱克执导的好莱坞科幻动作冒险电影《铁血战士》本周五上映。昨天电影在北京举行首映礼。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地铁17号线太阳宫站昨天开工，车站和区间将零距离下穿既有的10号线太阳宫站，并实现两线换乘。作为贯穿城区南北方向的地铁干线，17号线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施工阶段，计划在2020年和2021年分段开通运营。交管部门近日推出服务新举措，机动车现场处罚、非机动车或行人现场处罚以及交管12123平台都开通了微信、支付宝扫码便捷缴款新渠道，为广大市民群众办理交管业务提供便利。需要提示的是，目前现场处罚决定书上缴纳罚款二维码的有效期为4个小时，超过4个小时之后，当事人只能通过原有渠道缴纳罚款。全球志愿共同体2018北京友好城市国际青年交流营昨天开营，一直到本月27号，来自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4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名营员将走进社区、学校、企业和北京冬奥组委，开展志愿服务、文化交流等活动。记者昨天从市环保局了解到，今年7月到8月，北京和河北两地环保部门在大清河、白洋淀流域联合组织开展水环境专项执法行动，共检查固定污染源3669家，查处环境违法行为364起。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受东移的高空槽影响，今天夜间北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而且随着气温降低，湿度增大，将会有轻雾或者是这个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天气转阴，预计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气温有较大幅度的回落，请注意防范。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是六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50%。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的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她是小菊的春天里的妹妹郝天慧，她是废柴兄弟二里的娜塔莎，她是铁血战狼里的铁莲花，她是我的父亲我的兵里的柳红妹，她更是青年演员许瑶璇。出道多年，她用认真诠释一个个角色，她用坚持换来业界的认可，她用努力换来了观众的喜爱。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专访演员许瑶璇。好的，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就是演员许瑶璇，欢迎您，瑶璇。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许瑶璇。 哎，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啊！ 你看这大帅标题曲的、 哎、标题曲的， 哎呀，可帅可萌可文艺的许瑶璇小姐姐来了。 小姐姐你好，今天晚上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瑶。姚璇啊，他的这个演艺之路也非常的神奇啊。 神奇。 他的本专业其实是应该坐在我这个位置。嗯、他是学习播音主持专业的。 对对对，我 本科学播音。 对，我本科是学播音主持的。 你小心他害你，让你播一段稿子。 哎、你说到我心里去了。我一会儿给他找一段好不好？ 这个节目就快结束了，如果你 说完，我的老师哭了，他得罪光了我们所有的嘉宾。 没有没有，所以姚璇跟我们大家先聊一聊吧，就是当年你怎么从一个。就是播音主持的学生然后走上演艺之路的， 就其实挺神奇的。今天那个上节目前我跟赵爽还在聊，因为我俩还是高中同学、你知道吗？ 你跟谁？ 我跟赵爽是高中同学。 你俩是高中 也是大学同学、 就是你觉得我俩年纪不相仿是吗？ 对，我就觉得是吧，人家那么小，你跟人家，然后 今天节目结束了， 我还想说，你看人家已经做到被访问席了。 没有，我也觉得这个被访问是很神圣的，因为当时其实我们俩刚才还聊说太神奇了，因为我们原来在一个还是一个很重点的中学上中学，然后我高考那一年，当时参加了一个全国的中学生主持人大赛，然后那个比赛拿了成绩。之后就被保送到传媒大学播音系了。 哦， 嗯，就等于我是没有参加过传媒大学的艺考。 据说那比赛还是电台办的，是吗？ 对对对，所以我说我13年前来，哎呀，暴露年纪了，就是13年前来过这里，当时是一个小孩，17岁，就是来去那个参加这些比赛，然后后来 13年前17岁， 当年 我好实诚啊， 没有，当年北京电台办了一个比赛啊， 对， 居然那个比赛获奖的选手竟然还能保送中国传媒大学， 对， 叫新苗杯 全国中学生主持人大赛， 那很厉害、 因为大帅年纪大，他可能不太知道这个当时的那个。 那你管我叫小姐姐， 开玩笑了啊。 然后就全国前六名就保送了传媒大学，所以后来我就本科就进了传媒大学播音系。然后那会儿爸爸妈妈就已经觉得说。我们就是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就是有没有必要去学艺术专业？然后，但是就反正有这么个机会就去了嘛。然后大学刚当 当我准备好好学习，有一天像你一样坐上主播台的时候， 哎、 大三的时候有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因为我是深圳人嘛，我们俩都是深圳人。 嗯嗯， 当时深圳要拍一个电视剧，是反映深圳改革开放30年的。 嗯， 然后当时的男一号是李雪健老师。 哦， 嗯，然后就有一个角色是李雪健老师的女儿。 嗯， 他们当时选了好多人，然后呢都就说不清哪儿不合适，然后突然间有一天，雪健老师就说这样吧，说我们去找一个从深圳当地长大的孩子，他现在考出去可能在学艺术相关的专业，你们找找有没有，就这样就找到我了。嗯， 这不就是这？我觉得这就是命中注定的角色呀， 就挺命中注定的。 你看怎么就没找着我呢？也。 哎，是哈，是有道理、啊、 对，然后当时是各种辗转，是就通过什么，反正最后找到我妈妈，然后我妈妈联系到了我、 哦、 导演当时已经开机了，导演就只一个要求，说你、当时说你跟我视个频吧，我们也见不到你本人的样子什么、 嗯、 就视个频，然后开了视频之后导演说嗯挺淳朴的，说就他吧。 哦、 就这样， 就如此简单， 就如此简单。我非常幸运，我的第一部戏就跟李雪健老师这样的演员合作。 那你的起点很高。 对，所以跟他合作完了之后，我突然间觉得这个演员这个职业对我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 啊， 对。后来紧接着那个戏拍完之后，可能那个班底觉得我还不错，他们紧接着拍了下一部戏，也是当年特别特别红的一个戏，叫《 和 空姐一起的日子》。 嗯， 啊，紧接着我就进了那个组。 哦， 所以就等于就这样了。然后我就。太喜了！ 哎呦，我觉得你的运气真是不错啊、 嗯！ 你这一路走过来，无论是从高考也好，或者是职业选择也好、 嗯， 就感觉非常非常的顺利、啊。 就是被命运推着就，我不是一个会去想特别多、 嗯、 设计特别多的人，但是、 嗯、 就很奇怪，在一些关键的点，这个可能真的要事隔很多年，我自己回头去想才发现，哦，那一刻其实挺神奇的。 嗯， 但当时会觉得。哦，就是别人来，我当时还在那儿算说拍个戏能给我多少钱哦，这还挺多的，那我能花好久、哦、就都还是小孩的那种心思。 哦，明白明白、 嗯、对，你看他也是咱们那个开心茶馆主持人尚远的同班同学 啊。对， 你看 不要吓我，尚远那个那位老先生 哎，他是个特例，他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在我们班就已经跟其他同学拉开了年龄层 他大一的时候看着就像老师。 对， 哇，那今天哎，所以今天姚璇来了以后，我特别想，你看你跟那个爽爽也是高中同学啊、 嗯、 我有一特别重要的问题问你、 嗯、 哎，赵爽在高中时候有没有谈恋爱？ 高中的时候、 哎、我隔壁这是谁？ 女神吧，就是每天有一堆小哥哥在门口排着队要递情书的、 哦、 你看这叫亲同学吗？ 对吧？那好，接下来赵爽，姚璇在高中的时候怎么样？ 哎，女神嘛！ 你们俩今天是互相吹捧吗、 哎？但是说实话，就我觉得从高中的时候，我们就要有这个璇璇一定会走这个艺术的道路，因为我们当时学校有很多那种、 哦、 是就是咱们说什么歌手大赛啊什么的， 哦、 当时都是璇子主持的。 我们俩上次同台是十几年前，在高中一起主持了个歌手大赛。 也就是说，好，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原来你也在台上主持。 在，我还有一张老照片，但是不可能给你看，就是。 所以就是 我买 的 照片。 你当年在学校里的时候，就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走主持这个路了。 嗯， 就那你是之前有学过吗？ 没有，就是挺奇怪的，就是反正那会儿上中学嘛、 嗯、 就是可能哪位同学普通话好一点啊，或者可能形象气质好一点啊，就会、 嗯、 就会被，就是没有说是一个特别说多么专业的流程去选、 嗯、 但是可能是那几年吧，会有、 嗯、 不停的有人在你心里种下种子，说哎、可能你是合适的、 嗯、 可能你是适合的，这些东西在很小的时候是没有人跟我说的。 然后慢慢的说，那既然大家都说，要不我试试，就、对，就这样子。 而且你们两个人，我首先说你们两个人完全听不出来是南方人， 深圳人是吗？ 对 对， 完全听不出是深圳人、 哎、原来我记得这个璇子在就是刚上大学那会儿、 嗯、 就可能我们在刚上大学那会儿还能简单的听出来一点是南方的、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对，但时间一长我们也都来了十几年了，选择 一点都听不出来了、就是好多人不知道我是哪儿人。 对，完全听不出来，你们两个人在这地方跟你们一起对话的时候 是吧、 哎、所以一会儿你们俩不要用家乡方言来， 我们一说广东话连你都觉得可怕 对，所以你看那爽，你当年就是说 关注到这个姚璇，就是因为跟他一起比赛，所以他那个时候在学校里就已经是风云人物。 风云人物，而且我们觉得就是，其实他走上比如说像演艺道路，我们也不觉得很惊讶 啊。 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广东并没有那么多人做艺术的， 对，主要是没有那个氛围。 对对对，但是其实他那个时候就现在想想啊，其实在艺术方面已经非常突出了，但只不过那时候你没有这个意识，你会觉得会去做这个事儿。 所以当你真正开始，就是你毕竟大学的专业是播音主持、然后开始走上表演道路的时候，虽然起点很高，跟李雪健老师一起演戏，但是应该也会吃过很多苦吧，在表演的磨砺上面、 会，我完全是一张白纸，就是刚进组的时候、因为不像其他可能学表演的孩子，就算你第一次拍戏、可能师哥师姐会告诉你怎么做、或者老师会告诉你怎么做、但我当时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做、我印象特别深，我拍第一次拍戏进组，我就傻了，发现人人都有一把椅子、我说这个椅子是哪里来的，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演员拍戏会自己带椅子、就是这么小的事情都得是我自己去现场发现、然后刚开始拍戏的时候，就我刚才跟赵、 我插一句、不是说只有腕儿才有椅子吗？ 那可能我一开始就演了一个还算是正规角色的角色，是允许有椅子的。对，确实群众是不让带椅子的。然后后来那个我刚开始拍戏，我演的第一个戏就跟雪健老师这个戏，就是一个特别苦情的戏，就从头哭到尾。你说对于我一个完全没学过的孩子，也没有人教我怎么哭。但是我刚才跟赵爽聊，我说这可能跟性格有关系，就我从小我性格上就是那种特别容易被感染，特别就是情绪比较情感特别丰富的人，就我从小就是我妈说我两句我就能吧嗒吧嗒掉眼泪的那种，所以就可能某种契合吧，所以我没有一开始没有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特别费劲、就基本上导演那个开导两句，我现在都很感谢导演，就他用了一种最怎么说，我觉得是最保护演员的方法，就在现场、我也不知道机器在哪，我也不知道这条是近景还是中景还是什么，能不能拍到眼泪，但导演都会比如说全景的时候他就会说，姚璇这条收着点眼，你先收着点眼，情绪别外泄、我当时不懂是因为全景拍不到我的表情啊什么的这些、等到近景的时候他就会在旁边开导我说，你现在想比如说啊，这是你的爸爸妈妈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是特别容易被感染，他一说我眼泪就一下子就出来了、他就会很轻声的说开机开机、对，然后就几乎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在他跟雪健老师的帮助下就把这个戏拍完了。 那你是应该说一开始就是你的起步，就像我们说开车一样，你是缓起步，然后呢又遇到了一个好的导演和好的这些老师们、前辈们带着你、让你能够，要不然的话你比如说真的要碰到个凶的导演， 对， 你哭不出来啊， 就是骂了、 那就有点， 对，但是其实这只是刚起步，随后我不可能永远这么幸运在这种组里、随后其实就碰了好多钉子、然后也是这样慢慢磨练吧，然后大概在我拍到第四年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行，不能这么忙，当时已经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了，然后所以后来大概拍到第四年的时候，我说那我去读个研究生吧、我就又考了中央戏剧学院的研究生，就等于把我前两年拍戏的实践跟后面的理论稍微的就是结合了一下、 结合一下、你看人说的多轻松，哎，干着干着我去上个研究生吧、 你知道 我就去了。 你知道中央戏剧学院的表演系研究生有多难考吗？真的 你考过？ 啊，对，我想考来着，没敢。就是很多，他是有很多，就是后来当了演员的毕业生，就他们中戏的本科的毕业生， 对， 然后也回来考，因为他有很多表演理论。 明白，明白。 然后还有很多是可能我实践了很多年，然后积累了很多，咱们都说是老戏骨了，然后又想回来去读一个研。 我几乎是我们那一届表演系研究生里面唯一一个本科非科班的学生。对，但是所以我就觉得反正关键时刻还是挺幸运的吧、就是老师看了一下前面的履历，觉得说可能这一块的课程你已经通过实践 补上了啊、 对，所以就还蛮幸运的，就上了。 而且其实是这样，就像说，哎，我们一会儿也让姚璇一起聊一聊这个艺考啊、考研啊之类的相关的话题，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正好是考研的冲刺阶段，对吧？马上今年应该12月底。十二月底考试 了， 对， 然后艺考的报名和选择， 咱们三个人应该都经历过考研， 真的吗？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文化水平这么高呢？ 都经历过考研， 所以大帅不像啊，不像。 然后我们都经历过考研，所以那段日子或者是相关的经验，我们还可以真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 因为我不知道那个这个姚璇，你那边考试的时候会是怎么样？反正我记得就是考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的研究生的时候，就是你在进考完了笔试以后，进入到复试面试的时候，其实那个关是更难过。 是的，就所有的可能专业性很强的专业和学校都是。会在复试那一关是一个更大的考验， 对，尤其是这个学艺术类的，在进入到面试，所以对于你这种就是我们说本科没有在这个本校学习，然后进入到复试里，有的时候你还要面对着很多他本科在这里学习，同时又出去历练了这么多年的学生回来，有这样的对手吗？ 我的几乎我所有的研究生同学都是这样的。 哦、哇，那你真的是很难。 所以我觉得一会儿让璇璇说说这个考试 tips 哈、 啊，就 是、包括可能我们在当年，尤其是上大学和这个读研的过程当中，会有好多师弟师妹问到说这个、我想考艺术，而且现在学艺术真的比例特别大，有好多孩子你问你想学什么，我想学这个表演，那你为什么学表演啊？这个我觉得拍抖音，我觉得拍抖音短视频还蛮就是可能现在我们说大家更愿意去展示自己，但是展示自己呢他还会有一套科学的体系哈、一会儿我们也正好请璇璇帮我们来梳理一下。 对对对 对, 对， 你要考试，从你的选择，我是选择播音还是选择表演还是选择导演，到说可能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怎么去发掘我是不是、 对，所以这一期节目大家可以荡下来，然后作为这个公关的攻略来用是吧？对，所以接下来先问一问姚璇的这个演艺之路吧。因为刚才你也说了，你不可能一路那么这个怎么说呢，顺风顺水啊。你觉得在这一路演下来，就当时你遇到的第一个最大的坎坷是什么时候？还难忘的坎坷？ 我遇到的第一个最大的坎坷是我拍了好几年、我发现为什么我一直拍不到女一号呢？确实，因为你当你这个东西你刚刚开始去做的时候、可能天分会帮你很多，你的性格会帮你很多、我刚拍戏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包括雪见老师也好当时姚晨也好都说过说、哎呀这小孩好灵啊、就好多就是你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料啊， 插一句他成绩特别好，璇璇成绩很棒、 就是学霸型的， 学霸型，而所以他特聪明。 明白，你说那姚晨就大嘴那个女姚晨是吧？ 对，当时姚晨姐就一直都在说，哎，就是这个小孩好像挺适合干这个。就你刚开始做这个的时候，会听到很多这样的鼓励， 鼓励和表 扬。其实是因为那会儿他们并没有把你当做一个所谓的大女主去要求你、就是一个刚起步的新人能做到这样就很不错了、对，就是你看也挺有灵气的、然后也是就是很容易调动情绪，然后也是教两遍就会、但是当你过了很多年，你不能永远拿这个东西去要求自己、我就发现到了第三年还第四年我还在女三这个这个角色领域里徘徊， 但女三其实已经是比别人要幸运一些了。 但是 对，她起步就是女二女三的，你这个你让她往前走、 就是、已经挺幸运了呀。 是， 对，我就发现这个瓶颈就怎么都跨不过去了。当时就很多人就会说，我们用你来演这个戏没有问题，但是你说你要去让你去演一个就是我们的就是比如说女一号或者女主角、就会担心你撑不起来、就从你的样子到你给人的感觉、始终都还像一个小女孩。对，我几乎其实这个困扰了我很久，就是我从25岁往上还一直在演17、18、就确实可能大家还觉得我还能驾驭那个年纪、但是我的心理上已经不愿意去接受这个事情了，我就觉得我希望一个更大的进步，然后几乎是演到14年15年吧、然后才有了跨越、然后包括我去演了我第一个算是同时吧，两个大女主的戏、一个是去年播的《飞鸽战队》还有一个去年播的跟张一山的《我的父亲我的兵》这是我刚刚开始，我觉得我用了好多年才能说让资方让制片人相信我可以作为女一号出现在荧屏上不违和了、我觉得这是我其实用了特别长时间，就说起来可能就是这么就过来了，但这几年我经历了考研，经历了读研，然后经历了不停的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不停的跟人家说我觉得我可以什么的、所以等到最后 真的，那个我记得当时飞哥跟我说定我了之后，然后去拍的时候，反而我心里一下子觉得，哎呦，我能行吗？就是突然间，以前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戏播的好不好跟你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你不是最主要去承担责任的人。 嗯， 突然间就觉得这个戏要播不好跟我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要承担责任了。 你去争取的时候就会就完全不去想任何的东西，我就要想要去争取达到自己的这个理想和目标。但是一旦这个事情真的就落到你肩上的时候，那份责任感，那份压力来了。 我记得这两个戏当时是连着拍的，先拍的《我的父亲我的兵》在15年跨16年的那个春节，特别特别冷，我们在山东，然后当时对手演员又很好的搭的张一山和刘威老师，然后我就当时精神压力巨大，就特别怕掉链子，然后就每天，因为我在里面演的还是个，虽然这是个男人戏啊，我作为女主角也没有说有特别说多的戏份，肯定没有那二位老师多，但是就是作为可能调色的这样一个女性角色，已经是很大的分量了，我每天压力巨大，然后里面那个角色设定又是我疯狂倒追张一山，每天跟神经病一样的追着说你看看我吗，我好喜欢你啊，就每天就是那样。那一山你也知道，他是童星，他很早就出道，我是看着他的戏长大的。 对对对。 然后我第一天在组里见到他的时候，我说你怎么长大了呢？ 而且其实说实话，那个戏啊，对，这个接下来时间啊，马上要进一段广告了啊。这个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今天晚上来做客我们节目的是这个青年演员许瑶璇，然后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他的演员成长之路。同时在下半时段，我们也和请他来给我们分享一些，比如说在艺考考研过程当中啊，的一些心得体会和策略等等啊。 对对对，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哈，继续和您聊刚才我没聊完的故事。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共同推出经典与高度央华展演季主题活动，安娜、孙强、犹太城、许晴、胡歌、如梦之梦。 帮帮我好不好？我找不到我太太了，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太太？ 周梦有段日子住在一个湖畔。 蒋雯丽、刘军，明年此时 我太能跟你聊到一块了， 而且咱们俩还特别有默契。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犹太城主题曲跨年音乐会，戏剧经典，音乐盛宴，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让戏剧照亮生活，让感动成为愉悦。 开心麻花东站朝阳酒剧场，11月起好戏不断。开心麻花推荐音乐剧《时光旅行局意外事件》，爆笑舞台剧《蓄势待发》，开心小麻花合家欢儿童剧《小丑爱美丽》在酒剧场连番上演，带给你不一样的视听体验。现在关注开心麻花微信购票，限时优惠平日及周日场，买一赠一，周六两张八折。 快乐很简单，87.6。 海燕呐，你可早点行吗？ 走， 还没名额了好吗？ 先走。 999一平米就全包圆了好吗？全屋都是进口白橡木家具好吗？免费升级头等舱待遇的芝华士功能沙发好吗？配置纳米净水、智能卫浴、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好吗？ 我说走，先吃饭，打400-666-8866电话订也行啊。 400-666-8866加装，反正我就要全包圆。 你可长点心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eco。 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啊？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都好， 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芝华士功能沙发不？ 放得下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张爽。 哎，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这个专访青年演员许瑶璇，欢迎瑶璇。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欢迎您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今天和瑶璇一起聊一聊她的演艺成长之路。然后刚才她也说到了她曾经面临的一个很大的苦恼。其实还是很多女生会很羡慕的，就是娃娃脸， 就是长得年轻。 是啊， 因为我看她。就玄子真的是十几年前就我 就长这样， 我们俩认识早了，估计得15年前， 15年前，15、6年前， 就差不多长这样。 对，所以是吗？就这个样子。 对啊， 所以他的这种其实就是挺苦恼的哈。你说长得显小，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但在可能表演上又会给你限制你的戏路。 对。 所以我在看你的很多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会发现你比如你会故意往老了打扮。 对。 然后这些头啊头发什么的。 对，因为其实很多后面就是造型上什么的我都会跟化妆师说，就是靠这个人物，就这个人物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就我不是一个特别介意说你有没有把我画老啊，有没有把我画难看啊。我觉得可能这是演员跟主持人特别不同的一个那个思考的角度吧。就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女生都是要怎么画漂亮。 对对对 对，但是我后来工作了拍戏之后都是怎么画像。就他会帮助你更自信的让你相信你就是他，你演的时候不会那么难受。因为你知道当你去演一个你自己完全不了解的角色的时候，那种抓狂就是你都不知道去靠什么，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样子啊化妆啊什么的是会帮你的。 哎，其实我知道有好多演员一般都会去做一些比如说社会的就社会观察之类的，你有去做一些这样的工作？ 你想让人观察什么？ 没有，就是去比如说他有 有过做这样的训练或者是干嘛的？ 其实是有的，只是说可能各种方式不太一样。我当时在拍《飞哥战队》之前，因为那个角色那个戏它是一个 IP， 就是已经是第二部了嘛。第一部当时是《飞哥大英雄》，是那个当年就现在很火的雷佳音当年拍的嘛，然后我们等于紧接着拍的是第二部，然后拍第二部的时候，就是我就说我好不容易拿到女主角了，拿到女一号了，然后这个角色是一个国民党女军官，她是一个枪械专家，她巨了解无什么各种枪，然后各种炮，然后她是自己会做的，然后她对那个什么东西，就是她的台词就全都是一段一段的关于枪械的讲解， 专业台词， 你知道那个台词长到就是当时我们组里的人逗我说。说姚璇，人家是背台词儿，你是背剧本儿，就每次画那词儿就一篇儿，你知道吗？然后还得特别娴熟。但我生活里是一个巨女性化的人，对于所有的枪械、枪炮一概不感兴趣，从来不知道。我是一个从最早拍戏开枪会眨眼、会害怕的人，到我拍完那个戏，真的就是咔咔开枪， 很流畅。 对，我当时为了那个戏提前就一直在百度，然后包括去看一些枪械的博物馆里面的资料，然后百度就是我也不管我懂不懂，但反正我全部把图片各个型号的枪图片打印下来。我当时记得我在大连拍戏贴满了我的宾馆，就是墙上还有我的洗手间，早上我刷牙的时候还要就是抬头看一眼，然后完了之后有一天大概拍到中间的时候，我助理有一天来我屋，就把其中的一个那个枪的照片就拿掉了。我就特别生气，我说你为什么要拿掉这张照片？然后他说，姐姐，关于这个枪的部分已经拍完了。然后我说啊，然后我说那你别拆，放在那儿，我找找感觉。就是我那100天一直把自己沉浸在那个状态里，我得逼我自己相信你就是特别懂，你就是特别。但其实我生活里是个。我跟你说，摔炮我都不敢玩的人。对，所以这个就是得硬去靠吧。 刚才大家在这个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平台上应该能够看到姚璇演的这个里边的片段，又是什么什么桶壁增厚多少厘米、什么什么东西加厚多少厘米，什么后坐力、什么压、 这你知道就是演员跟主持人不一样，主持人我不懂，哎，来我们请许姚璇来试试对吧。但你要是演员你就还得演成那种这个行业的专家，你眼神要各种笃定，然后你要一说出来让人家信服， 对， 所以这可能也是一种挑战吧。 对对，当时反正我觉得全组都在看着我，当时只要我生就是私下流露出一点小女孩的样子，导演马上说姚璇注意啊，我说哎好嘞。对，就得马上去找那个比较成熟的 那种 感觉。 所以这是你的第一部就是大女主的戏啊。 对，算播出的第一部。 播出的第一部。然后后面如果经过了这一次以后再往后就会比较，无论从心理上还是演技上或者怎么样都会比较自信一些了，是吧？ 对，自信心会增强，因为你发现哎，有人愿意给你这个机会，之前是没有人愿意，人家可能会选择不相信你能承担这个责任，但现在起码有人愿意了，至于说演的达不达标，大家满不满意，我觉得这个还有上升空间。 其实我们知道走演艺圈有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专业不同啊，我们老隔着远处看的时候会觉得哎，你们接戏怎么接呀，你们是有专业的人给你们接呀，还是说会不会有出现比如说新闻里边报着那些就坑蒙拐骗各种坑啊那种的，有你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吗？ 我还真比较幸运，我觉得我一直倒不能说起点高或怎么样，但我一直是在一个规范的圈子里面在做事情。但是我知道在圈子周边边缘其实有很多不规范的行为和操作，骗了很多小女孩，尤其是可能还隔得还比较远的那种，我觉得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伤害女性的一件事情。 对，这个其实也是要提醒所有喜欢这个专业的人 去 注意的。 对对，我还听说过什么，反正就是且不说什么别的，可能还有让你交钱啊，或者让你什么。 对 对，反正其实都是不太靠谱的那种做法。 因为艺考之前啊，就我还记得当年十几年前考试的时候， 我们不要老提十几年前。 就是多年以前， 几年以前 ，几年以前， 就是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摸不着这个门路。现在可能我们已经认识很多朋友，然后经历了这圈子之后，你说可以去说去分享。但那时候，尤其我跟玄子，我们在广东那边，其实很 太远了，就是 真的很少有人去学艺术专业。然后那时候对我们来说，比如说包括去艺考，这是什么呀？ 然后说比如说这个播一段那个新闻，我为什么要播新闻呀？然后可能说你朗诵一段，朗诵是什么呀？就你可能就会觉得这些东西很远，然后就会有人跟你说怎么怎么样。但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人告诉你的这些话当中，可能有80%其实是有些误导的成分的。 主要那会儿互联网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什么都查不到，就是什么都查不到， 就是你找门路的这个过程就非常的难。 对， 所以你如果让你给大家一些现在正在准备艺考的学生，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建议的话，你会有什么样子的建议？ 我觉得还是要就是怎么说，第一点我觉得肯定是放平心态，因为艺考这件事情说老实话就是它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它肯定是有人上有人不上的，我觉得就还是要把自己的心态放好，而且可能很多时候老师在看的时候会更多的看你的原生状态原始状态而不是说，因为我知道现在的各种机构什么的已经特别多了，所以很容易，就我记得我在读研的时候，我的导师说，哎呀，看完今年的那个表演系的孩子的那个艺考，就特别想问你们都是哪个老师教的呀？就是对，就是会就是特别明显的雕琢过的痕迹。可能我跟爽爽那会儿的问题是说没人肯给我们雕琢，但现在的问题是雕琢太多，其实也未必是好事。 明白。其实就像像现在有很多的学播音主持的学生一样，就是你看他一上台或者是一站到老师面前，他那一起势一招手 都带范儿了， 都带范儿。但是他这个范儿呢，不是说是一个自然的状态，而是教他你一定要把手摆到C 位什么的 ，C 位在哪？ 就等会儿等摆到各种位置，就是很明显的那个做作的状态就会出来。 对对对， 其实这个对于学生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因为我这两年后来拍戏拍到一个，我觉得可能我自己有很多感触和感悟，尤其我又念了三年研究生出来之后，我突然间对这个事情有很多的想法。然后有一天我就找了我一个好朋友，他也是。就是电影学院的本电影学院研究科班这个体系出来的，然后我们说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就是现在好像好多学生被教歪了，或者说我们俩同时发现了一个特别矛盾和尴尬的现象是什么，就其实剧组也好，比如说像你们可能电视台也好，其实一直处于一个人才短缺的状态，但是呢毕业生又找不着工作，就是这中间到底是什么没有，是哪里没有达标，就是我们当时在剧组其实经常会听到导演在骂一句话，就比如说有新人的演员来，经常骂的一句话就说我这儿不是学校，就是请你来了就直接给我一个工作者该交出的成绩，就不要让我在这儿一遍遍的调整你啊什么的，就是很因为剧组每天拍摄的经费也是很大嘛，就是不要让我一遍一遍什么。然后当时我们都同时考虑到这个问题之后，然后我们俩还说那我们就就是等于我们说那我们看看能不能自己一己之力，然后说帮助想考艺考的朋友也好，然后想做职业演员或者做艺术道路的朋友也好，我们来做一个小型的培训。所以我们私下里当时找了好多我们认识的，就是当时在拍戏过程中结交的这个组里的新演员，就是很小很年轻，像我当年刚出来的时候一样。我觉得当时我有这个幸运被好的老师好的导演稍微规整了一下，带我走上了一条起码没那么偏差的路，我觉得好像就是有这个责任把它延续下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儿。 哎，真的是 那时候找郝老师好难的。然后前年吧，然后有一个小妹妹要高考，然后要考播音主持，说就辗转啊，说让我看一看，然后我说那你朗诵的篇目这个准备了吗？准备了，准备了一个外国的作品，然后说那朗诵一下，因为其实我觉得还蛮尴尬的。当时见面是在一个饭店里面，我说那个算了，我说这样不就是？ 你看，请你吃饭了，哎， 我请的客， 你继续说啊。 哎，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个就是类似那种小教室吧，我说给你听一下。然后他朗诵一出来，你会觉得他真的是诈尸般的， 诈尸般的。 对，因为我当然不能当面打击他，我肯定要鼓励他。我说，哎，你声音放得非常开， 也是没什么别的优点了。 对，因为我，你像我跟帅帅也是，我们学这个播音主持研究生的，就是可能我们本科更多的学实践的东西，但研究生可能更多的是从 理论上， 另外一个就是高度，可能再回头去看那些实践的东西。 对， 然后我就会觉得他的就整个的发音的位置啊，包括他的这个就是他的舌头，其实是打在了 不是很正确的位置，所以会发出那种很奇怪的声音。然后我当时就在说，我说你学了多久？他说，哎，我真的是花了好贵的钱，然后就是在每周都去学，好像学了很多年，怎么初中高中就开始学， 所以 这种更可怕，就是掰不回来了。 所以刚才那个姚璇说的有一个观点，我觉得特别认同，就是现在可能想要走这一行的同学来说的话，第一拜对师门啊，第二就是掌握一个就是。方法它是一种方法，但是更重要的是，有的时候学校里的老师他要看到你身上有本真的东西在。 对， 比如说你已经成为了一个一流的演员了，你来考我干什么？ 对吧？ 或者是比如说你已经被练成一个废柴了，那我纠正起来会更费劲。 对，老师都会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是从咱们考那会儿，其实只是没有人告诉我们，但是其实那会儿老师就在等于都是在挑好苗子嘛，就是这个苗子好，我就方便培养。但是如果要是说已经被塑的差不多了这个型，其实可能老师会考虑另外一层，就是我要用多长时间把你掰回来，然后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成本不划算，可能就被放弃掉了。我觉得这个是挺遗憾的一件事情。 对，哎，那你这个说说考研吧，你当年考研这个苦不苦啊？ 苦，我这刚刚你不是还说觉得我挺幸运的什么的？我觉得我可能那个就是这些年来受的最大的苦都在考研上，都在这件事情上面了。 是文化那边还是专业那边？ 都有。其实最大的，我不知道你们考研，因为可能小时候还好，考本校什么的，像你这种跨校，两眼一摸黑，谁都不认识。然后其实更大的是一个你心理上去战胜恐惧的这样的一个 过程， 就是等于。怎么准备？我这两年频繁的接到各种人咨询我考研的问题，对，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就是说，其实文化还好嘛，就英语、政治，你可能在市面上找一个相关的培训班，你去学就好了。然后，关于专业， 艺术基础、艺术综合、 专业理论的这一块儿。就等于说你从要找什么教材，然后怎么背怎么规划，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全是你自己去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任何事情不怕说，比如说现在扔给你一堆东西，说都在这里面，你把它背下来吧。这事反而就不难了。难的就是你不知道东西在哪里。 对，不知道学什么。 你不知道学什么，你就去找，你就去抓，就去一点点。反正还算是，但是那一年吧，我觉得我心理上真的是，而且我是当时是边拍戏边考的。 这很 大，压力好大， 压力太大了，体力上也不支。我当时，我印象特别深，我9月份开机的，在横店拍，刚好拍3个月，拍到12月份。我是，那个出事的前一天杀的青，回的北京，然后当天连夜回北京考的出事，但等于就是我边拍戏，晚上回去就看书啊，就什么，所以那3个月真的是缺觉，缺到了一个崩溃的状态。而且就是中间其实我就要放弃了，因为我觉得太不靠谱了这件事情。咱考研不都是有一个那个现场确认嘛，就是那个要照相本人去，应该是在11月份，正是我拍的最忙的时候。然后当时我说回不去嘛，就统筹说给不出这个时间，然后想了半天，我说算了，就这种边拍戏边考，估计我也考不上，我说那我就放弃了吧。就特别感动的就是我们这个戏当时男一号是小龙，然后小龙就说别啊，说去啊，说咱们排排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时间排开，因为都是跟他的戏，当时他等于就是前一天陪我熬了个大夜，把这些戏都拍完。第二天我飞回了北京，到了学校现场确认，晚上直接飞回组里继续拍。然后我觉得就是累也值了吧，大家这么帮忙。 哎，我觉得你命真好，都是碰到好人，知道吧？ 但我跟你说，刚才我们还跟璇璇说，因为他的成长环境，其实他不是说走的从小学跳舞那种艺术学校的道路，虽然他也有很多才艺，但其实他是从小学开始就一重点小学、重点初中、重点高中，然后以特别棒的成绩考的中国传媒大学。我记得当时好像广东省排前几名，艺术类哈，排前几名那种成绩，考的中国传媒大学的。所以就我觉得可能这种啊，会不会在演艺道路上你会更加去愿意思考它一些东西，或者说你会回头去把这些东西更愿意总结成理论呢？ 有，其实有回头去思考。我觉得还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我，因为我到现在都觉得演员不该是一个想太多的职业， 嗯， 所以在创作的时候不要去想那么多，想那么多都会束缚你的。 嗯， 但是你在创作过后，嗯，这件事情完成之后，一定要回头想规律的，嗯，要不然好多苦就白吃了。嗯， 哦，你刚才说了姚璇的这个过去的学习经历和成长经历，你问了他那个问题，我听完以后，我反而想问另外一个问题， 嗯， 因为像这种一直是精英走过来的。就是我知道你受打击能力强不强？ 哦，特别强！我跟你说，我他可能不知道，我上大学的第一个晚上就嚎啕大哭，就给我妈打电话，我说我要退学，我不念了。 啊，为什么？ 嗯，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好看的姑娘放在一个班里。我中学时候觉得自己长得挺好看的，我的自信心在进大学的那一刻被摧毁成了渣。 哎，是不是当时我们还吃了个饭？好像在这个刚去大学的时候， 很模糊了，是水煮鱼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然后我们还吃了个饭。原来晚上回去你就哭去了是吗？ 不是，我哭是有原因的。当时我一推开，就是当时可能是因为刚到北京啊，就南方姑娘来也，气候也不适应什么的。我当时发了满脸的痘痘，就是然后整个人也是一个很肿胀的状态，就是一个过敏的状态。然后我再看看我们寝室其他的姑娘，我觉得这事儿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就是。然后紧接着我妈妈要回深圳嘛，我送她，我印象特别深的，我在首都机场嚎啕大哭，我说妈妈，你走了我怎么办呀？ 我 妈，对我妈当时后来跟我说，说你知道吗？说你当时简直不像是上北京上学，你好像要去抗美援朝， 就是好像要把你 要去打仗了 一样， 对，就是一个所以是从那一刻，他刚才问我说有没有不适应，我觉得我可能在前期这个不适应太明显了，我整个大一都在不适应，都在非常严重的不适应， 但是心理上的吧，因为 对，就是心理， 对，因为你们班那些其实也都跟你，其实不，我很客观的说哈，就大家其实长得各有特点， 嗯， 但是我觉得是心理上的那种不安全感， 心理上 导致你会去高看别人，踩低自己。 作为一个美女，你是没有发言权的，你们都没有发言权。其实就是他这种心理状态，我也有过。然后 你特别有发言权， 我有发言权，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走在传媒大学或者是学艺术类的院校里，你经常会有这种自卑感。 你看的都是上元，你怕什么？ 那时候我没认识上元。我要看到上元，我自信心早爆棚了。 不是，当时因为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原因，我觉得就是咱们普通中学上来的孩子哈，不会化妆， 对， 不会穿衣服，就没有这个概念。但当时可能已经有一小部分的女孩子很会化妆，很会穿衣服，那当然对比起来就挺明显的。 所以在后面你就慢慢的开始就是找到自信以后啊，就是包括你后来拍戏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特别大的挫折？除了就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在表演的成长上，哎，你跟我说说你最难忘的一场戏，或者一出戏，或者一部戏， 或者角色呀什么的。 你如果让你回想的话， 我之前拍过一个戏叫《铁血战狼》，是2014年拍的。然后那个戏其实说老实话，那个戏已经算是我第一个意义上的真正的女主角了，只是说可能没有后面两戏那么重啊。然后当时那个戏特别奇怪，我是一个刚刚出道拍戏的时候，号称以3秒钟水龙头出名的女演员，就是眼泪说来就来的，那么个孩子。但是呢，拍了几年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戏里我突然间就哭不出来了。 哦，不会哭了。 是真的，我觉得我后来有分析这个事情是为什么，因为你刚刚出来拍戏的时候，就因为你什么都不懂，所以你把一切都当真的。我跟雪晶老师拍那个戏的时候说妈妈要病重要去世了，当时娟子老师演我妈妈，就是还珠格格令妃娘娘，娟子老师演我妈妈，她躺在那儿化妆，给她把嘴涂得特别白。我一进去看到那样，我就崩溃了。我就觉得就是，就那一刻你很容易被打动。但你知道，当你拍了4年之后，你已经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假的了。就是，其实你已经无形中，你的心已经没有那么单纯了。这是我觉得特别可惜的一点，但是是人一定会经历的一段，就是。因为你不能你知道了装不知道嘛。我已经拍了4年，对于这个演员怎么演啊，所有的套路这些，我都清楚之后，我就是确实是没有那么，我知道这场戏拍完，可能大家起来就哎收工了，我吃饭了，就是聚餐了什么，就是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被打动 了，进入到一个平静， 但是呢，你本身的记忆又没有达到说可以帮你度过这段瓶颈。所以那个戏也是大冷天拍的，越到冷天你知道吗，就真的是，我记得有一场戏拍 那个我跟我喜欢的人，就是他不喜欢我，拒绝我之后，我的一段就是这个独白了。其实镜头很简单，就是来你走出去，走到哪儿的时候回头，然后镜头推上来特写，到这儿的时候眼泪下来。 嗯，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镜头，然后到后面那个播出的时候会配那个画外音。 嗯， 但是演的时候没有画外音啊。 哦， 然后呢就靠我自己啊，那天也不知道是累了还是冷了，一个小时，全组等了我一个小时。就是一滴都没有，然后、 哦、 哎呦，你知道当时我那个愧疚啊，然后又那个、嗯、然后最后导演说收工吧，今天就这样、 哦、 当灯光老师把灯拉了那一下，我突然间眼泪唰就飙出来，就蹲在地上的哭，然后我就冲过去跟导演说，我说导演导演再来一条再来一条， 嗯， 导演说不再来了、 嗯、 说你要记着有的时候机会只有一次、 哦、 就他说这就是你们下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你要在下面把所有的本领练好，说有的时候遗憾就是这么造成的，所以那个遗憾其实到今天都没有被弥补，他就是那样了、 哦、 他就是那样了， 所以最后就没有眼泪是吗？播出的时候 对，就是红着眼眶，可能就三秒钟观众不会留意到，观众不知道，但我心里那永远是个结，就是个 遗憾、嗯、 然后我后来特别逗，我自己去配那个画外音嘛、嗯、我去配音的时候他配了音乐 啊、 哦，我说导演我现在好想哭啊，然后导演逗我说怎么的，现场拍还得给你放音乐是不是、 哎、对、哎、其实我这个也特别想问一下，你们比如说你们在拍一些这种戏的时候，你们会不会真的在给现场比如说放点音乐帮你们煽一下情啊，或者是怎么样？ 有的时候特别需要的时候是会的、但是其实后来我也明白，就是不要给组里添麻烦，因为有些的时候是同期声收声的、 嗯、 比如说像刚才那种没有话的镜头、可能可以给你放一些找找感觉，然后把音乐再瞄掉、后期再什么，但是如果是说话的过程中呢、 嗯、 怎么给你放音乐啊、这个收声怎么收啊，就是不要给别人造成麻烦，其实包括有很多的镜头你看着、比如说咱俩对话有一些情绪上的戏，我可能在哭啊、在什么，但也许拍我近景的时候我对面是没有人的、因为那个位置是站不下人的，你要学会对着墙演戏、对着机器演戏，对着电线演戏， 哇、 对，这都是你得慢慢去， 好难、 所以你知道，就之前我们在做访谈的时候，就有一位这个制作人叫尤雅、然后他说我是学表演的，但是我没办法从事这个行业，因为我实在是太理性了。 嗯， 他说其实从事表演需要一个感性的人，我要去相信这个世界，我要相信我自己脑海当中的信念。 对， 他说我太理智了，他说我理智到我没有办法去相信所有的东西，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演。 是的，我觉得太理性的人是干不了这行的。但是太感性的人干这行，反正就还是要区分好生活跟工作那个边缘，要不然你会很容易就是受伤害、不开心这样。 所以我觉得说回来啊，就可能正在考准备艺考的朋友们哈，你也得去区分自己的个性，比如说你到底是报主持还是说报这个表演。 嗯， 你比如说理性好，你可以去做主持人啊、 嗯、 你不会你问哎许瑶轩你觉得怎么样是吧，但是如果说你有这种感性的因素在，其实你可以去选择从事表演的这样一些行业、这跟你本身的一些咱们说真正你的个性和你本真的一些东西是相关的。 对，特别有关系。我觉得不要逆着个性做事情很辛苦的。 哎，这句话特别好，不要逆着个性做事情啊。其实这个我觉得哎，我会特别想问一下，你们现在做演员的会不会都看那个什么叫我是演员？ 我每期都会守着电视播的就看， 都会去看。我觉得我也特爱看那节目，然后看了以后也觉得会受益匪浅的那种感觉。 啊，大帅可爱演了，经常在节目里面，然后有的时候人家说，哎，那我们对段台词吧，好， 不要了， 就是跟人家什么 莎士比亚就开始了是吧？ 哎，对，而且都跟人家老戏骨搭戏，脸不脸红？ 开玩笑啊，今天非常这个开心和这个姚璇聊了这么多，而且从他的成长经历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怎么说呢，尤其他最后那段话，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懂事的一个小女孩。 嗯， 叫她小女孩， 谢谢你这么 叫她小女孩，她是不是很生气？ 没关系，我 谁是小女孩， 好开心，现在已经还是更吃这一套了。 对，就是特别特别这个懂事的一个女孩，而且特别努力和用功和认真的一个女孩。希望你后面的演艺之路越来越顺利。 谢谢， 好， 谢谢二位。 好，我们到时候会在影视作品上看到，在荧幕上看到你更多的作品。 嗯，谢谢。 好， 那非常感谢璇子哈，许瑶璇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哎，今天节目马上要结束了，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赵爽。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糖耳朵，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杯敬故乡，一